可是上官桀不会料到，刘弗陵不追究的背后是因为明白了什么。从此，刘弗陵对上官桀的人品产生了严重的怀疑和不信任。与之相反，对霍光却更加宠信了。眼看偷鸡不成蚀把米，上官桀和儿子上官安几次交头接耳，达成了共识，杀死霍光，废掉昭帝，诱杀燕王，自立为皇。当然，他把四人帮的另三位成员招来，话马上就变了，变成了杀死霍光，废掉昭帝，迎立燕王。三个人对上官桀的计谋表示同意，并且制定了具体行动方针。鄂邑公主负责举行一次鸿门宴，在宴席上解决霍光。只要解决了这个实权在握的老毒物，一切就都好办了。燕王刘旦厉兵秣马，随时准备带兵入京，而上官桀和桑弘羊则负责接应和望风的工作。总之，共同努力，里应外合，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哪里来》。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全面小康路，一个不能少。11月14日，美丽乡村筑梦有我大型新闻公益行动将走进延庆区刘边堡乡下虎教村，带您倾听6个一批精准帮扶低收入村故事，推动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助力低收入村早日实现乡村振兴。美丽乡村，筑梦有我。 想和你静度时光，在每一个早上看见你和阳光都在志向，和你静度时光，在每一个晚上像你的海洋撒网。我只想和你静度时光，不再迷恋远方，不再与之惆怅，而我只想和你静度时光，累了打开肩上，哼着喧嚣过往轻轻唱。累了打开肩上，